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，香港电台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，新加坡最新933，马来西亚988，心手相连，万众同声，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，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，邓紫棋倒数。 第14位， 张敬轩潜水。第13位，张杰星光。第12位，谭咏麟天塌下来也能睡。第11位，毛不易，给你给我。 与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喝酒酒。 第10位，秋风泽，文慧茹，凭什么？ 凭什么让我要在世界停留？ 凭什么不能够现在就选择？ 第9位，汪苏泷，全世界陪我失眠。 纷扰着地球一圈一圈。 第8位，莫文蔚，绝。第7位，苏运莹，你也是吗？第6位， TFBOYS， 喜欢你。第5位，李荣浩，年少有为。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。 第4位，陈柏宇，认真如初。 留一辈子给你，承诺认真与你活一世。 第3位，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Girl and Me。 第2位，华晨宇寒鸦少年。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可依可在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 没错，这里是一榜统天下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在周日上午的10:03:55刚刚开始直播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今天呢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时要带大家榜单旅行，我们来关注全球榜主办电台当中来自于马来西亚、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榜单情况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看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。前3名的排名呢，虽然不像上周被中国歌手包揽，但仍然占据了2个位置。张碧晨的《不给予》排名季军，陈立农的《我是你的》位列亚军，而冠军呢是属于泰国籍，但也是在中国选秀比赛《创造101》出道，《火箭少女101》当中的杨云晴 Sunny 所带来的个人单曲《不哭》。 谁想换上干净校服，躲在角落哭？谁的书包飞出窗户， 笔记很酸楚，谁的青春被世界辜负，谁的呐喊被旁观亵渎，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，谁的掌心意外沉重砸进了双目，谁的笑声不怀好意纠缠了前途，说对不起一两秒功夫，而没关系一生念不出，总还是悲伤逆流成河伴青春结束，我们需要美好世界走高也不能颠覆，给自己的拥抱披荆斩棘对抗黑暗暴风一切残酷，把悲伤写成诗掌心意外沉重砸进了双目，谁的笑声不怀好意纠缠了前途，说对不起一两秒功夫，而没关系一生念不出，总还是悲伤逆流成河伴青春结束，我们需要结束。 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冠军歌，来自于火箭少女101杨云晴 Sunny 的一首《不哭》，这是电影《悲伤逆流成河》的推广曲。在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呢，家乡打榜的马来西亚歌手呢有两位，一位是全球推荐歌曲也是精彩声势排行榜的第十名陈世安的《坏掉的大人》，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于林文孙的这首歌，歌名有点长，叫做《世界终会记得我的名字》，我们来听一下。 月亮会不会照亮我的理想？ 的女孩，不要输给这个时代，不要 当天去学饮歌，男孩仍狂滑野，世界突然转动，兴奋狂射，失恋到有些顽强劲吗，眼泪也流，来到高中都要下车， 今天漂泊在他方，埋头城中视野，会挂念年少的一瞬，在告别时叮嘱的要快乐些，却少不免遗憾也有些， 同喊过 同笑过， 曾经的 男生竟已大个，看你看我于生活里不可，就算重新历险也不错，不需要顾虑过，分开得够多，谁说我 谁教我， 人海中寻找到我是我，自发现年月未可抹掉过，不会陌生我踏过坎坷痛楚，就算天都塌下来，但我死性不会更改，影片限时谈新玩意，也说各自变幻几次， 未怕别人怎么嘲笑我大志，至少得你扶持不休止， 同喊过 同笑过， 曾经的 男生竟已大个，看你看我于生活里不可，就算重生历险也不错，不需要顾虑过，分开得够多，谁说我 谁教我， 人海中寻找到我是我，自发现年月未可抹掉过，不会陌生我踏过坎坷痛楚，就算天都塌下来，但我死性不会更多，看你看我于生活里不可，就算重新历险也不错，不需要顾虑过，分开得够多，谁说我 谁教我， 人海中寻找到我是我，自发现年月未可抹掉过，不会陌生我踏过坎坷痛楚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当我们看到这个组合的名字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BOYS 大男孩，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第23名的推荐曲。 BOYS 呢是在2003年成立，是按照男版 TWINS 所打造，之后呢成员变更，也改名叫做了 SUNBOYS， 其中的成员呢就有现在很红的陈伟霆。

知道爱情是难舍难离，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，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。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，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中保持清醒，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，不再为谁付出真心。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？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？我只能告诉自己说，我一点都不在意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，你的笑容，你的一动一举，都是我所有的记忆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。 今年九月份呢，钟镇涛翻唱梁朝伟25年前的《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》。之所以选择这首歌，是因为钟镇涛与梁朝伟的多年友情。这首歌呢，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以第19名的成绩入榜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本榜上榜最上榜新歌当中的最好成绩，首周入榜第10名，来自于林奕匡的这首歌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生之颂》。 刚呼出的鹦鹉，刚生出的一串禾草，泥土中拥抱，一束光轻轻鼓舞，每日擦亮眼也是新的一个晨早。深呼吸这份奇迹，新鲜的空气，神奇地来到，精心地创造。这世界如何地动，也送我那雨水的滋润，如何的单纯，多方会自我怀疑自信，也看到最美好生之中能游出彩虹，黑暗中天会给我光，有自然运送，天会给我风，幻想奇妙舞动。刚开花的春季，刚出生的可爱孩子，娃娃的一哭一笑，每段偶遇也会是有些恩赐驱使。天一黑笑着沉思，清晰的感到斜阳下微雨，放松的意义。这世界如何地动，也送我那雨水的滋润，如何的精神，多方空会自我怀疑自信，也看到最美好生之中能游出彩虹。黑暗中天会给我光，有自然运送，天会给我风，和白云在抱拥。正是会动，我永远虔诚地信，这世界有这种心之

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，金曲横出世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，邓紫棋《倒数》。第十四位，张敬轩《潜水》。第十三位，张杰《星光》。第十二位，谭咏麟，天塌下来也能睡。第十一位，毛不易，给你给我。第十位，秋风泽，文慧茹，凭什么。第九位，汪苏泷，全世界陪我失眠。第八位，莫文蔚，绝。第七位，苏运莹，你也是吗。第六位， TFBOYS， 喜欢你。第五位，李荣浩，年少有为。 假如我年少 第四位，陈柏宇，认真如初。第三位，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Girl and Me。 第二位，华晨宇，寒鸦少年。本周冠军曲目，陈奕迅，可依可在。 可不可想，不想再次见面。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，一榜统天下。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小东。那上个时段呢，我们关注了全球榜的主办电台马来西亚和香港方面的榜单。这个时段呢，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榜上歌。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黑马歌最高排名上榜新歌，它是以空降季军的身份入榜，来自于陶晶莹的新歌，叫做《没有你就没有我》。 说一说话，别害怕，你一直要搬家，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，把寂寞当成力量，别扮丑小鸭，跟十八岁的我聊聊天，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，认识张雨生，爱上音乐，想的喜悦，勇敢又好变，没有你就没有我，现在我为你生活，矛盾与懵懂，感谢你犯错，珍惜你与众不同，没有你就没有我，希望好不好，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老，爱情事业都令人焦躁，那些无谓的纷扰别往心里找，三十八岁的你累坏了，多了几个身份要胜任，当老婆当妈妈的选择，一切都是值得的，别再怀疑了，没有你就没有我， 非常有魔性旋律的一首歌，来自于陶晶莹的《没有你就没有我》，收录在陶子时隔五年再度发片的全新专辑《谢谢陶晶莹》。这首歌呢是由制作人阿迪仔量身打造。全球榜之榜单旅行，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方面的中歌榜。随着上榜14周，陈奕迅渐渐的离榜，在中国榜最长榜龄歌曲呢也缩短到了9周。许巍的《我的爱》在我们全球榜上是三上三下，而在中国榜呢则是保持长久高位的好成绩，进榜9个星期，最好成绩冠军，本周排名第6。 命运伴着时间，有沉寂也有着精彩，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，回忆里藏进尘埃，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，你回头它都在。鲜花盛开在风里，远山映在蓝天里，观沧海笑，宁静在心里，古色云霞在梦里，我的爱为你等待，我的爱为你等待。 知道你可好，我删不掉找不到，好像梦缺了一角，一不走可惜没伸手把你抓牢，是青春带着我们在原地绕，缘分太渺小，也许会争吵，也许会微笑，也许我们走到最后有彼此依靠，带着微笑把回忆全都收藏好，我会安静不去打扰，也许会争吵，也许会微笑，也许你也跟我一样会想起那美好，如果重来那个时刻，我会给你拥抱，我会陪你变老，我不逃。